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BNO 五加一签证开始申请啦，你准备好未啊？英国地址 ready 未呢？有冇考虑将你嘅资产一齐移民去英国，或者分散投资去其他地方呢？宏愿移民帮到你，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宏愿移民将会喺4月17日举办台湾移民讲座，同你讲解一站式台湾移民服务。今个礼拜报名仲会送台龙17日春蜜金钻凤梨一个添，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 经过复活节假期之后，终于翻嚟同我见面啦。 Hello，Hello。 咁咧，我哋最近咧，即系感觉到啊，即系香港人好喺世界不同嘅地方都好受欢迎。 系啊， 英国咧就俾埋钱你去， 特别关注我哋啦。又放宽咗一啲条例啦。 咁诶，台湾咧就稍微吓收紧咗啦，吓少少。咁但系都唔紧要嘅。咁我哋起码仲有加拿大。 系啊， 加拿大咪都好欢迎香港人咧。 欢迎欢迎，加拿大其实佢长期都系欢迎香港人噶啦。老实讲，即系由90年代到而家。咁我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投资移民嘅。点样有少钱过投资额又少过台湾，又冇乜学历要求，重新经验又唔需要。咁呢个咧就系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投资目前咧加拿大嘅农业呢个产业点。咁農業其實都係加拿大比較主要嘅一個產業啊。咁啊，可能同佢嘅營商環境咧，而家年輕人咧唔係幾中意做呢啲咁樣嘅行業，即係唔係做農民啊，即係經營呢個咁樣嘅產業啊。咁所以佢某啲省份會放寬咗。而家我發覺咧喺沙省咧，佢哋就20萬加幣，咁即係唯一即係82萬港紙嘅喎。就已經達到佢門檻啊！咁所以呢個咧就對於香港人嚟講咧，我覺得都係一個考慮可以考慮嘅地方。 沙省嘅中部嚟嘅喎， 中部， 大家都知道就係個天氣咧就凍起上嚟好凍嘅。 咁啊，成個加拿大都係冬天都係凍嘅，不過咧就佢又稍微低啲，-10几度啦。不過問題就係咁講，即係我哋就透過呢個省份作一個門檻入去啫。咁當然你唔一定要有個定居嘅嚇，唔一定定居。同埋咧嗰度咧。認真講咧，其實去到加拿大咧，你都需要有啲朋友啦。佢後生仔咁啊，唔使透過呢個渠道啦。咁佢大學畢業係嘛？咁但係30零歲、40歲咁，你去到咁都要揾啲嘢搞下噶，係咪？咁啊，如果即係我覺得你作為一個唔好話淨係諗移民啦，即係話去到即係有啲嘢搞下，可以賺到錢嘅話咧，其實呢、這個農業咧，其實係好廣泛啊嚇，即係唔係話咩嘅，即係總之係食品。係嘛？即係菜啊、物啊、即係稻米啊，或者等等啦嚇，咁樣啦嚇，或者係你畜牧啦嚇、畜牧業啦嚇，都係可以嘅。咁都係基本上咧，我而家睇翻沙省咧，我即係睇咗好耐，發覺佢原來佢嗰、那個農業佔佢嗰個生產總值咧個比例咧都去到成30几%嘅。咁即係換言之，其實呢個省份嚟講咧，其實如果從事呢個行業嘅話咧，是相當不錯，即係唔好話賺大錢啦，即係基本上咧好過有一份工咁講啦嚇。咁同埋最主要個投資額細啊嘛， 入門門檻低。 係啊，咁100零萬咁你開間公司咁啊，開始經營。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嚟講咧，我覺得香港人咧就以往投資加拿大，哇，成日都話又話1000几百萬咁樣。咁而家呢個咧。咁好多人當然有一個困惑嘅地方嘅，喂，唔即係做農民嗱，唔係嚇兩回事嚟嘅，即係話你係從事呢個產業鏈啫，即係你投資，當然啦，你係要去啲農地嗰度即係揾人去經營啦，即係話租或者買啦嚇，咁你一定要開公司去經營嘅，咁其實最主要就係話你生產咗嘅農作物。然後賣出去市場，呢、這個就係一個經營，呢、這個就是投資，佢個目的係咁樣，咁同埋我 前幾集都講過一個，就係話沙省其實咧，佢個經濟發展咧，好似二十幾年前嘅温哥華嘅。咁我相信未來佢呢十年咧個發展應該都唔即係都唔錯嘅。特別係佢而家既然佢呢、這個農作物嗰個即係嗰個產業點咁大咧，咁我覺得如果香港人又冇咩諗嘅時候，去嗰邊咧。去發展呢一種咁嘅產業咧，其實係可以有得諗嘅。咁當然你話喂，我唔識咁樣嗱，咁樣講啦。其實好多時咧，我哋都話你去到一個新嘅角度，你都要從頭嚟過嘅。咁但係點樣去揾到一個即係有嘢做又可以生活到咧？咁樣咁呢個先係最重要啊嘛。嚇、咁當然啦，你話喂，揾個寫字樓工。或者係點樣點啊？呢個咧就當然係一種啦嚇。咁、但係我哋講緊首先你要入到去先啦嚇、即係申請到先啦。第二就係話如果你透過呢個申請，如果了解咗呢個產業，我自己覺得係有得做嘅，即係話我分析過係覺得有得做嘅。你又覺得做做下有興趣嘅話，咁其實都可以作為一個即係開間公司，就係、你以後即係一個生活嘅。基礎咯，我覺得係咁樣。 嗱、咁大家知道啦，其實香港都好多人中意農作，即係呢個耕田啊嘛，真係耕田啊。咁但係譬如去到加拿大咁樣咧，就我哋首先要知道，譬如沙省，咁佢去到嗰啲地方，個地方好大啦。其實你種乜嘢，或者你係 佢係好好嘅。其實咧，佢有相關嘅政府部門咧，佢每一年咧，佢都有啲數字俾你哋。啲即係從事農即係嗰個耕種嘅一啲嘅公司嘅，咁佢就會有個標準出嚟啦，種啲乜嘢，佢嘅需求量今年會預計需要幾多，咁你咪去睇住佢嚟做咯咁樣。嗱、我自己覺得咧，蔬果咧係最受歡迎嘅，咁啊藍莓啦。同埋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土啦，啲水果類啦嚇，咁啊喺沙省咧，我見到佢銷量都好唔錯嘅。咁另外咧就係嗰啲我哋叫做即係啲沙律菜，沙律菜咧大家都即係都唔知道就係原來，即係其實加拿大人佢係必須要食嘅，日日都食嘅。咁但係佢冬天嘅時候咧個產量就低啦嘛，產量低嘅時候。咁好多時候我而家見到沙省咧，就開始有一啲做啲温室啦，做温室啦。咁啊，呢個啱啱起步嘅，啱啱起步。咁如果譬如話啲香港人有興趣去了解呢樣嘢咧，我即係覺得就係話呢個門檻仲低過台灣。 咁佢台灣越嚟越高啦。 係咁，但係咁講啦，台灣就。始終都是香港人最喜歡的地方，這個就沒得講的。但是加拿大呢，我只覺得就是有些三四十歲，他剛剛過了他即是那個即是年輕人那個門檻啦，這樣那他又很想移民，那其實咁佢唯一渠道就係投資移民㗎啦。咁但係投資移民嘅動接都係幾百萬咧，又好難搞嘅。同埋，喂，唔一定賺㗎嘛。咁但係你如果譬如話銀碼細細地嘅話，你作為一個新嘗試咧，我覺得係可以去諗啦嚇。咁同埋咧，嗰邊做農民又唔係話即係農業啊，即係唔係農民啊。嗰邊做農業嘅話咧，就唔係辛苦嘅。其實反而就係話佢係有一套嘅好完整嘅科學嘅耕種嘅理念喺度。咁我睇佢哋咧，基本上咧都有曬數據。我哋即係做農作業嘅公司咧，我哋叫做農產品公司咧，佢哋全部都係睇數據嚟做嘢嘅嚇。同埋佢哋就機械化啦，呢、這個唔使講啦。因為你諗下嗰邊啲地，如果就係自己用人種嘅，死得啦！ 死得咁貴，笪地 係啊，係真係。我都話嗰邊咧，我睇最細嘅地都講緊係幾十萬尺嘅。 嗱，你咁樣嘅香港係即係寸。赤金寸土啊，唔係已經唔係寸金赤土， 係 赤金寸土， 冇錯。 咁但係嗰邊咧就我自己親眼見過咧，就即係一望無際去到佢。 係啊，即係塊地其實當然啦，我都話你可以用租嘅形式嘅，你買可能個成本又會高一啲啦嚇。即係你租嘅形式去租嚟種，你又有啲工，即係有啲農場佢係種唔曬噶嘛，佢種唔曬嘅時候你咪租咯。其實不過你咁講啦，其實你租買一塊地其實都唔係好多錢， 買一定唔好多錢 嘅，都係講緊即係三四十萬啦，即係都好大嘅啦，都講幾十畝嘅。咁但係個問題當然香港人就好叻嘅，咁佢係買地。如果俾我嘅話咧，就係話，即係我建議大家嚇，就盡量買啲近住個灘嘅。因為遲啲佢發展嘅時候咧，呢塊地就值錢啊嘛。 即係咁，佢有冇啲收地嗰啲咩嘢㗎？ 有。有政府佢有時佢唔係直接收地嘅，佢俾你改變用途。 嗯， 即係譬如話，喂，我哋呢個區就會開始起一個中心嘅即係個向外移啦咁樣。咁佢咪同你講啦，話嗱，你而家可以改變你嘅用途，譬如做商用地。咁商用地嘅時候，咁你就值錢啊嘛。咁農地同埋商用地個價值。就大家唔使講啦嚇，你香港就特別誇張啦，但係你就算加拿大，你都爭一倍價錢噶啦，嚇爭一倍價錢。即係簡單講句，你如果塊地攞嚟起屋噶，都不得了啦，嚇、即係你買塊地，我當你30万加幣，可以起碼起到四五間屋嘅。咁但係當然你農地係唔起得啦。如果將來發展到佢嘅時候，佢俾你改變用途嘅時候，咁就唔同咯。因為佢係。希望你去改變，唔係話你自己申請添，欺騙你改變。喂，因為個城市向外移咗少少啦，咁你塊地可以考慮可以起屋。咁嗰陣時候你個就咁成咪成咗成5倍啦，係咪？依家依間屋其實加拿大平極最平嗰啲，我哋叫做啲 condo 都30万到啦，係咪？咁你開五間咁，你咪5倍。咁所以其實如果有興趣投資嘅朋友咧，其實就即係可以諗一諗呢一樣嘢咯嚇。呢、這個會係令到你叮一聲咁樣，可能多一個選擇。特別係啲即係英文水準唔係太高嘅朋友，佢有一個特色嘅，你從事呢個投資農業咧，佢就喺個英文嘅要求係好低。學歷要求又是很低，咁呢樣嘢咧，亦都變咗有啲人即係喺呢一方面，如果譬如話滿足唔到嘅，以往滿足唔到嘅咧，而家其實就容易啲，因為好多人其實有啲錢，但係問題你話喂英文佢又要考嘅時候 ，IELTS 咁樣你考到成5-6分咧，其實都幾難，係嘛？咁有啲佢起碼都要佢去到大學或者大專，咁。咁又係好難嘅，因為你即係如果以40-50歲嘅有啲可能未有咁嘅學歷嘅，咁當然有好多有，咁但係即係話我建議到嘅就睇得到嘅係咁樣嘅發展係可以諗一諗。 咁佢譬如話去到中部啦嚇，咁如果從事呢種嘅農耕咧，咁你估計嘅佢嗰個回報率咧？有幾多度？嗱，頭先你提咗三個啦，啊，嗰啲就因為收得貴少少啊嘛。嗰啲譬如我哋即係擺咗20万加資落去，咁你估每一年即係幾多年之後先會？ 其實應該咁講下，你一種就嗰一年你有收成噶啦，因為你唔會種一啲，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咁你梗係要選，你要選擇。但係咧，首先嗰樣嘢就係你要自己做喎。係 啊， 如果你俾人做，梗係冇錢賺啦。因為你話有啲人佢就純粹諗住去移民，佢就唔諗住做嘅。咁我講，如果譬如話你諗住做嗰啲人咁講嚇，咁佢其實個基本回報咧，我哋講我有數據睇到嘅，大概一年期佢嘅收入到咧係10万-20万加币到咯，个收入。 咁呢个都唔错喎，如果你咩？ 系当然你要减除一啲即系种子啊各样嘢啦。咁但系你我当你一半啦，成本打咗一啲即系你自己人工落去啦，咁样，咁你咪其实都唔错啦。有10万加币，即系话好过打工啦，系好过打工嘅吓。咁当然你要自己学啊，自己做亲力亲为咁啲嘢，即系有好多人就系、喂，你俾咗钱就话我唔做，咁啊我哋冇得讲吓，即系讲咗即系做，系。個回報咧就係呢個係我睇到本身佢哋市政裏邊嘅啲數字話俾我聽，好多人都平均有呢啲咁樣嘅水平，即係個收入 income。 咁香港人咧就對呢個變形比較少啦。如果佢例如有人想做啦，咁又覺得即係攞手唔食，即係話都揾到一張白紙。咁佢個政府本身會唔會有啲支援俾你 當然 支援我先不是錢啊，又話 即係 知識，譬如話有冇啲contact 俾你，話你邊度買機器啊，你邊度買 用完全有曬嘅， 嗯， 即係其實你不需要擔心，其實嗰個門路， 嗯， 即係嗰個渠道， 嗯， 因為其實外國咧佢就全部都是協會的， 嗯， 你要做這個你這間公司要做農產品呢，首先你入這個協會，但沒有什麼要求，啊， 嗯， 即是你從事這個行業你應該入這個協會， 嗯， 這些協會來說呢就是非官方的，但是都其實它的資料呢都是很齊全的，譬如包括了機械的一些即農機器化啦，嗯，的設備啦， 嗯， 還有一些種子 的入口啦， 嗯， 咁啊，同埋咧，仲有咧，就係話佢亦都有一啲市場嘅指引俾埋你嘅， 喺度賣嚇。 冇錯啦，你可以即係話，即係佢哋啲協會咧係會協助你咧去做一啲呢啲咁樣嘅。因為點解佢咁扶植呢啲咁樣嘅行業咧？就係因為實在太少人去從事呢個行業啊。咁， 嗯， 令到咧，其實加拿大嘅土地咧 荒廢 得太多啊。咁你發展冇咁快噶嘛？你知咁人口咁少嘅時候，咁但當然啦，即係話你如果長期荒廢咗個地咧，特別個糧食其實都係而家大家都講緊糧食，其實都係需要係一個最大的需求啦，即係其實每個國家嚟講都係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佢就好希望唔希望入口糧食，而係希望咧係自給自足糧食。咁所以咧佢就好鼓勵從事呢個行業嘅產業嘅人啦，咁樣嚇。咁所以佢協助係好全面嘅。咁所以你基本上你當然啦，你話會唔會話有機會蝕到嘅有嘅，咁你啲天災嘅時候， 係任何嘢有啊嘛， 係 咁後邊嘅經濟好似會咪係保險啦， 係啊係啊， 有 嗱，佢相關係保險都有得買嘅喎，啊咁所以其實加拿大喺呢一方面咧，保障即係話從事農業產業鏈嘅公司咧，即係農產品嘅公司咧，佢哋係好扶植佢哋嘅， 嗯 即係特別係某啲省咧係即係大力扶植，因為點解咧？即係沙省，我以沙省為例，就係沙省佢係一個最主要嘅即係糧倉，係加拿大嘅糧倉。咁佢個平原嚟噶嘛，咁佢一年四季都好分明嘅。咁所以佢你譬如話呢塊地你種唔同嘅嘢都可以嘅。啊，咁好多時又唔即係你又唔好諗住好似美國咁種大豆啊，全部咁樣，其實唔係咁樣㗎，加拿大其實你諗咧，你唔需要咁樣諗先。你如果從事咧，我俾個構想咧就係咁樣嘅，大概十畝八畝到啦。咁你可以係因應唔同嘅季節，呢幾畝兩畝種呢啲，唔同季節呢兩畝種第啲。咁你咧就 keep 住每個月。即係長期 run 住你都有收入， 嗯， 係咁樣種法， 嗯， 因為你話如果好似美國啲哇嗰啲咁大嘅農地， 咁啊中國話唔買你，咁你又撲街啦。 咁唔係，即係有啲人會咁樣諗啊嘛。我話第一，你唔會買咁大塊地啊，嗰啲你即係你都好多錢嘅嗰度嚇。咁第二，我都講緊十畝八畝，其實對於香港人嚟講，其實好大噶啦。十畝八畝幾大咧？即係已經係幾十萬尺噶啦嘛。咁，幾十萬尺，你諗下。咁你香港人都中意玩農耕嘅嚇，即係玩啦嚇。咁其實你睇到啊，你平時喺香港租一塊嗰啲田咧，係講緊幾十尺嘅啫。咁你諗下，你有幾十萬尺嘅地，咁你諗下係咪先？咁但係喺加拿大嚟講，算係好細塊㗎，好細塊。咁但係啱我哋香港人。咁因為你千祈唔好諗住第一賺大錢先啦，但係我覺得就係話你揾到生活有啲收入，喂咁就好正啦！一去到已經有啲咁樣嘅嘢，係咪啊？因為你好多人要去到嘅時候，如果你真係齋諗住做文職嗰啲咧，可以咁講啦，而家因為疫情嘅關係咧，係真係的確係難嘅。好多公司都唔會就係真聘人手啊嘛。咁所以其實即係特別美國經濟都弱得好緊要嘅時候咧，加拿大一定係黐住佢就弱噶啦。咁所以呢個情況下咧，咁如果你譬如話喺今年或者明年，即係諗住透過呢啲咁嘅渠道去嘅時候，我覺得喂，起碼分分鐘都撈到收入啦，係嘛？第二就係話你個投資咁細嘅時候， 冇咩風險咯，我覺得即係冇咩風險。最緊要就係話咩咧？就係話你當然如果你買地咧，就可能個風險會相當高啲，但係你有塊地揸手啊。但係如果租地做咧，咁其實風險就好細啊。即係除非嗰個天災，我都講緊天災。如果唔係嘅話咧，基本上。我想找到的收入呢是絕對沒問題，即是當你一份人工，我們這樣說，當你每個月找即是兩個人，每個人當你 一個月在外面打工是3000元加幣，那你兩個人找6000元一個月，那一年下來即是70000元加幣樣，那其實我覺得是有即是不難的咁講嚇，唔難嘅嚇，沙省嚇，沙省，即係我自己分析是咁樣睇咯。 咁佢而家咪開一個 category 俾你，就係呢個農業投資。 佢其實 係咪有呢嚿嘢喺度？ 佢其實不嬲都有嘅，不過以往個門檻太高啊。 佢就但係降低咗。 係啊，佢降低咗個門檻，即係佢以往個門檻咧太高啊。咁你變咗嚟講，咁我冇必要投資呢啲啦，係咪先？咁始終嚟講你。咁大嚿錢嘅時候，你買即係話租或者買嗰塊地咧，好大噶嘛，咁就好難去經營嘅。咁但係而家降低門檻，變咗嚟講咧，你就容易咗經營，應該咁講。錢少咗，你去 run 嘅資金同埋你 run 嘅嗰個產業咧，變相唔使 run 咁大，咁你嘅風險就低好多。咁啊，同埋咧，佢即係。批出嚟基本上嚟講只要你合乎資格，基本上佢90%都批你噶啦，係啦，即係當然你係要從事3年啦嚇，即係佢要求要3年或者以上咁樣啦嚇，咁啊基本上就已經係達到佢要求，咁個PR身份就攞硬噶啦，係啊，咁啊呢樣嘢就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咧，都我都唔敢係一個喜訊啦，不過我覺得都是一個挺好的門路，我自己看就 現在大家各什麼門路都要留意一下， 是啊， 即是都不知道變化， 是啊，即是不同的，即是我覺得不同的國家或者不同的處境，每個人家裡都有一些不同，我覺得就即是我們盡量去找到一些不同的產品來迎合一些香港人，他們可以match 到自己家庭的需要，是啊，家庭的需要， 好啦，大家可以打翻下邊嗰個電話啦， 係啦， 租啦， 係啊， 咁最後一個問題想問租咧，就係而家呢個係申請嘅移民加拿大嗰個最新個狀況點樣？即係香港。 香港而家咧，佢啱啱開咗個年青人嗰個渠道咧，都有幾千個申請噶啦，即係開咗冇幾耐啫，個零月啦嚇，有幾千個申請噶啦。咁啊，未來加拿大佢哋即係政府都預計有50000，預計有50000的年青人會申請，即係未來啲 focus 喺呢兩年裏邊嚇。咁加拿大其實就即係我覺得除了英國之外，加拿大其實佢都係一個幾理想的國家的不過即係有些人就中意歐洲啦，但係有些人中意美加啦，我覺得咁睇就呢個好個人化。咁但係加拿大另外其他嗰啲 case 咧，其實就穩定嘅，一個月大概1000-2000個嗰啲申請個案度啦。 但我哋可唔可以預計就係嗰個疫情，如果係舒緩咗之後，呢個 會多 申請 會多 因為我聽講而家其實英國嗰度已經開始爆緊嘅， 係啊， 英國嘅申請嘅佢已經公布出嚟，就係即係比 越嚟越多， 越嚟越多， 越嚟越多啊！因為佢而家個俾你嘅優惠係越嚟越多啊嘛，咁你俾你嘅支援越嚟越多嘅時候，咁打消咗好多人嘅一啲顧慮嘅嘢啊嘛。咁有啲人真係諗住喂，我真係搞唔掂嘅時候，去到英國咁點啊？咁樣揾唔到嘢做，係啊！佢而家話喂，我幫你揾埋嘢做，即係協助你啊，唔係幫你揾啊，協助你。同埋咧，仲有少少嘅喺個經濟上嘅支援。哇！呢度一出，咁好多人啊諗下。既然咁樣有中國政府肯咯，咁啊博得過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佢隨住呢啲咁樣嘅優惠政策越嚟越多，對於香港人咧，英國咧，佢之前講嘅即係嗰幾十萬人應該係冇走雞噶啦，應該冇走雞啦，因為而家都已經突破咗幾萬啦，突破20000多啦，咁其實如果你認真嚟講，你都係 run 咗兩個月到啫嘛，即係認真嚟講，咁加拿大就 run 咗一個月到，都有幾千個申請，咁所以其實就 未來如果西方國家嚟講，即係除咗美國之外咧，即係英國同埋加拿大，我諗都係香港人最主要申請嘅西方嘅國家。不過就澳洲咧，就成日都係得把口。暫時，因為我睇唔到佢有啲咩實質嘅。 不過咁講喎，佢哋嗰啲留咗嗰度，佢哋都可以申請緊嘅咯。 咁啊係， 即係去咗啲啊，咁啊係， 咁啊係啦。即係你而家讀緊書嗰啲梗係啦。即係但係話你話，喂，你淨係針對讀書嗰啲，其實始終都唔係太多啊嘛。即係過澳洲讀書嘅人其實少過英國同埋加拿大好多添。即係正式嚟講，美國都美國應該係美國同埋英國係最多嘅，係嘛？咁所以其實你話。在澳洲即係有限啦，即係一千幾百咁啦，最多我諗都係咁上下。係啊，嚇！咁另外不過就咁講，我都提翻就係話上次都講啊，即係提高門檻嗰個台灣嗰啲政策咧。咁啊好多朋友都想話想即係要求我哋聽，即係搞個講座。咁我哋嚟緊呢個禮拜咧都會有嘅。咁啊17號，咁啊咁大家可以即係即係留位啦，嚇，可以留位啦，嚇，咁樣啦，嚇。 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咁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 OK， 好，拜拜，拜拜，拜。